情绪性质在于，怕这种期被让威胁者回到实际操劳者的棱寨。只有当所回到的东西根本已经以战出方式敞开着，威胁者才以回到我所示的存在者的方式被期被，于是此在才被威胁。有所害怕的期被自己害怕，亦即在之前害怕，向来就是因害怕。这其中就有怕的情绪性质与机动性质。怕的生存论时间性意义由一种自身遗忘组建起来，这种自身遗忘是在本己的实际棱在面前迷乱放溜，而被威胁的在世就作为这种迷乱放溜而操劳于上手事物。亚里士多德正确的把怕规定为即一种意志或迷乱，意志把此在逼回到他的被抛境况，而其方式却恰恰是使被抛境况封闭起来，迷乱奠基于一种遗忘，在实际的下了决心的棱在之前，遗忘着放溜。这种活动赋予先前就由巡视揭示开来的诸种自救与闪避的可能性。惧怕着的操劳活动，因为遗忘自己，并从而不掌握任何确定的可能性，而从切近的可能性跳到切近的可能性，一切可能的可能性。亦即连不可能的可能性也包括在内，分成眼前。害怕的人不把定任何一个，周围世界并不消失，而是在不复在周围世界之中认出自己的境况下来照面。这种迷乱的把就近处最好的东西摆到当前的做法，属于怕之中的自身遗忘。以人所周知的例子来说，防治私火时，住在里面的人经常去救最不相干的，然而就近上手的事物，遗忘了自身，而把一团乱七八糟的东飘西浮的可能性摆在当前，这使得构成怕的情绪性质的那种迷乱成为可能。迷乱这种忘却也使七倍改变其样式，使它的特性成为受到抑制的或迷乱的七倍。这种七倍当然与纯粹的预期有别，从生存论上使惧怕成为可能的特殊的战出统一性，原本是从上述遗忘到实的。这种遗忘作为存在样式的状态，使与之相属的当前和将来都在其到实中改变其样式。怕的时间性是一种期待着当前化的遗忘，知性的解释朝着在室内照面的东西制定方向，依着这一方向对怕的知性解释，首先设法把来临的恶事规定为怕之何所以怕，又与这来临的恶事相呼应，而把这恶事的关系规定为预期。怕这种现象，此外还包含有的就是一种快感或不快感的。威的时间性与怕的时间性有何关系？我们曾把威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基本现身形态。他把此在带到最本己的被抛存在之前，并展露出日常所熟悉的在世的无家可归性质。威与怕一样，在形式上由威惧的何所威与因何而威所规定。分析却曾显示，威的何所威与因何而威这两种现象互相涵盖。这不应是说这两种现象的结构性质相融消消，似乎威既无所谓又因而无威，这两种现象互相涵盖，说的应是满足这两种结构的是同一存在者，亦即此在。细说起来，威之何所威不是作为某种确定的可加操劳之事照面的，威胁不是从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方面来的，而恰恰是从一切上手事物与现成事物绝不再向人出一语的方面来的。周围世界的存在者断了因缘，我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向着无意蕴沉降，而借此被展开的世界则只能开放出以无因无缘为性的存在者。威之所威为世界之无，而世界之无不等于说在威中似乎经验到室内现成事物的某种不在场，恰恰是室内现成事物必须来照面，这样一来，他便 荡然全无因缘，而会在一种空荡荡无所慈悲的境界中显现。然而其中就有操劳的七辈找不到任何东西可由之领会自己，他探入世界之无，而当领会撞上世界，领会却被威带到在世自为在世面前了。而威的这个何所威，却同时就是其何所因而威。在之前生威，既没有预期的性质，也没有一般七辈的性质，为之何所威，却已在此，那就是此在自身。那么威岂不是由一种将来组建的吗？当然是，不过不是由七辈这种非本真的将来。在威中展开了世界的无意蕴，这一无意蕴暴露出可操劳之事的不知状态，亦即不可能向着某种主要植根在所操劳之事中的棱在来筹划自己生存。暴露出这一不可能，却意味着让一种本真棱在的可能性亮相。这一暴露具有何种时间性意义？被抛入无家可归状态的此在是赤裸裸的此在，威就因这赤裸裸的此在而威，威把此在带回到纯粹的它存在且不得不存在，带回到最本己的个别化的被抛性况。这一带回没有闪避遗忘的性质，但也没有回忆的性质，不过也并非在威中已经重演着把生存承接到决定之中这样的事情。威道相反，把此在带回到作为可能重演之事的被抛境况。就这样，威一道揭示出一种本真能在的可能性，这种能在必得借重演而作为将来的能在回到被抛的此，带到可重演性面前。这是组建威这一现身的存在状态所特有的绽出样式。对怕其组建作用的遗忘迷信乱真，而让此在在未经掌握的世间的可能性之间冲来荡去，与这种未经把持的摆到当前相对的，是在把自己带回到最本己的被抛境况中的对威之当前的把持。威按其生存论意义，就不可能迷失于可加操劳之事。如果迷失之类的事情在一种与威相似的现身情态中发生，那便是怕，而日常领会则把怕与威混为一谈。虽说威之当前业经把持，它却并非已经具有那在决定中到时的当下即事的性质，威只是带入某种可能做决定的情绪。威之当前本身就作为当下即事存在，并且只能它可能作为当下即事存在，它以正在跃起的方式把持住这一当下即事。威的时间性原始的奠基在承载状态中，而将来与当前只从这承载状态才到时。在威所特有的这种时间性那里，表明了威之情绪借以高标特立的威势的可能性。在威中，此在全然被收回到他赤裸裸的无家可归状态，并为之沉迷。但这种沉迷状态不仅仅把此在从世间的诸种可能性收回，而且也给予他一种本真能在的可能性。怕与威这两种情绪却从不孤零零地出现在体验流里，他们向来就规定着一种领会，并从这样一种领会规定自身。怕的事儿由是周围世界中操劳所及的存在者，威则相反，发源于此在自身。怕从室内事物袭来，威从被抛向死存在这一在世升起。从时间性上来领会，威的这一从此在的升腾，等于说威的将来与当前从一种原始的曾经存在到时，这曾经存在的意义是带回到可重演性。但威只能真正在一个下了决心的此在中升腾，下定决心者不时怕，却恰恰把威的可能性领会为对他无所阻拦无可迷乱的那种情绪。威把他从种种具有不知状态的可能性中解放出来，让他成为种种本真的可能性，成为自由的。虽然 怕与威这两种现身的样式原本都奠基在某种存在状态中，但从他们在操劳之中